你好，我是曲小英。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寻找用户需求。产品经理每天最常说的词是什么呢？那必须是用户需求啊。一个产品存在的意义就是能够帮助用户解决一个之前无法解决的问题，或者提供一个比之前的解决方法要强10倍、100倍的解决方案。所以，如果这个产品无法解决用户需求，那么这个产品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用户需求是产品开发最重要的部分。那么，到底什么是用户需求呢？用户需求是大家每天最常说的词，也是误区最多的词。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产品经理写了几十页的用户需求文档，挂了各种各样精彩绝伦的韦恩图、曲线图、UI 图，结果却发现这个产品解决的痛点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用户需求一定要立足于用户，一定要验证这个痛点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平衡车就是一个例子，这种靠电力驱动具有自我平衡能力的交通工具，刚出现的时候惊为天人，各种投资人、发明家都为这样的绝妙设计而感到震撼。但是这个被寄予厚望的发明却并没有顺利落地。平衡车需要经常充电，而且售价非常昂贵，长途上下班开车最方便，而几公里的路程还是用更便宜、更方便的自行车比较好。平衡车解决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广大用户真正存在的痛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发明了十几年之后仍然只能在高档宾馆或者花园景点里见到踪迹。现在如火如荼的各种区块链、人工智能项目也是这样的例子，娱乐界的人工智能、网红圈的区块链层出不穷等等，很多这样的项目都是强行用新技术来套用某个领域或者某个应用场景，而没有去验证用户是不是真正的有这样的痛点，或者用户的痛点是不是足够大到让他们丢弃已有的习惯，使用一个新的产品，适应一个新的方式。或者这个产品加上人工智能之后，是不是真正解决了一个以前解决不了的痛点？所以，一个好的产品经理一定会先从痛点出发，确认用户是否真正存在这样的问题。其实，最终发布的产品和一开始的版本差得非常多，所以一开始就指望得出正确的产品结论，显然是不现实的。在设计产品时，还是应该先立足用户的问题，后续再通过不同版本的修正，从而更好地解决用户问题。那么，寻找用户需求的途径有哪些呢？寻找用户需求需要做以下几点。第一，确认好你的目标用户是谁。一个给老年人设计的听音乐的产品和一个给00后设计的听音乐的产品肯定会完全不一样。因为老年人的痛点和00后的需求差得非常远。Facebook 刚刚创立的时候，首先定位在扎克伯格所在的哈佛大学，后来拓展到所有大学生，然后拓展到所有人。所以在产品刚开始的时候，专注于特定某一类的用户群体，才能让产品的设计更有针对性。第二，通过数据分析和用户调查，做出关于用户痛点的假设。当你要解决的问题已经有了一些解决方案，或者用户的基数足够大，可以找到量化的数据的时候，可以先从数据出发。这时你可以看看行业的年报数据，或者搜索一下相关的调查研究以及市场研究。如果你的产品已经有了一些用户数据，那就要先从自己本身的用户出发。另一个方式是通过用户调查了解问题，做出假设，具体方法我会在下一个板块详细讲解。比如当你发现快时尚公司的销售额最近在连年下滑，你的假设可能有以下几个。快时尚公司的设计没有跟上形势，用户的消费标准越来越高，越来越看不上低质量的产品，用户花在时尚上的钱越来越少。所以这个时候你根据数据或者用户行为提出了一些假设，这就为你下一步做更加精准的数据分析和用户调查奠定了基础，让你大致知道下一步的调研活动应该怎么开展。第三，进一步挖掘数据和用户反馈，验证用户痛点的存在。 比如已经有了上面的三个假设，那怎么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问题呢？或者这三个都不是呢？这个时候就需要你进一步的了解数据了。快时尚公司的设计真的没有跟上形势吗？你可以看看快时尚公司完成模仿知名时尚品牌所花的时间是不是比以前更多了。用户在快时尚的总投入增长了还是下降了？如果是没有下降的话，那么他们单品消费的价格有没有变化呢？另一方面，你也可以通过用户调查来验证假设，可以采访客户，问问他们上一次购物是在什么地方，花了多少钱，对快时尚品牌的印象有没有变化等等，从而以最快的速度来验证你之前的假设。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明确用户的痛点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接下来我跟你说说用户调查。用户调查分很多类，这取决于你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当你有一个大概的假设，知道用户痛点大致在什么领域，但是并不清楚具体有哪些选择，需要非常系统的深入了解具体的痛点，这个时候和用户一对一的面谈效果最好。比如说，我已经知道微信公众号的模板不够灵活是一个非常大的痛点，通过用户面谈，我可以了解清楚到底是哪一部分需要更加灵活，是需要更多模板，还是需要允许用户每天多发几篇文章，还是需要允许用户发更长一点的视频。通过对用户提出问题，根据他们对问题的回答进一步提问，你可以更加清晰地知道痛点在哪里，了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痛点存在，什么情况下痛点不存在。一对一面谈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用户样本选择要具有代表性。比如，你明明想知道女性群体使用抖音的痛点，但是面谈只采访20岁以下的群体，那这样的样本并不具备代表性。二，要意识到一对一面谈的局限性。一般采访的人数不会特别多，所以不要认为某一个用户说的某一句话就一定是真理，这就需要多找几个例子，看看这个点是不是广泛存在。另一个常见的方式就是问卷调查，这种情况适用于你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假设，有几个选项，想知道用户怎么想，比如我已经知道了微信公众号不灵活，我估计有模板的问题，有视频长度的问题，但是不知道哪个更重要。这个时候，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技巧，我可以广泛采样，了解清楚在目标群体中哪个选项的痛点更大。当然，你也可以使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采访，比如你可以在问卷中增加一个空白区域，让用户随便写。但是在这种方式下，用户可能会非常发散，得出的结论往往不够系统和专注，所以你需要引导用户在某个固定的领域进行发挥，或者在恰当的时候给用户加以限制，让他们做出一定的选择。现在我给你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这篇文章我详细讲解了用户需求对于产品经理的意义，以及如何寻找用户需求。首先，我总结了为什么用户需求非常重要。我以平衡车为例，告诉你产品要解决一个真正存在的用户痛点，所以产品应该从了解用户痛点出发，而不是一上来就得出产品应该长什么样子、有什么功能的结论。然后我讲解了寻找用户需求可以分为三步：明确用户群体，做出用户痛点假设，验证你的假设。最后，我介绍了一对一面谈和用户问卷调查这两种不同的用户调研方式。这是两个常见的用户调查的方式，适用于不同的场景，以不同的方式帮你做决定。最后，我给你留一个思考题：如果让你设计一个帮助上班族看新闻的产品，你会通过哪些方式来了解用户需求呢？你有哪些关于痛点的假设呢？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